Hello， 欢迎来到今日热点分析。我是今日热点分析的主持人，我是文胜。 大家好，我是隔壁老王，爱碎碎念的老王。 太快乐啦！今天呢，我们要热点分析一下啦。今天要热点分析什么呢？ 最近有一个关键字哈，以前在搜寻引擎里面找不到，现在搜寻引擎大概随便打打都会出现。你只要打回归，它就会再给你跳两个 回归线 校正。回归校正，哎呀，今天大家应该对于这个四个字应该不会太模 不会 太 陌 生 的 嘞。 这几天校正回归非常多的数字 啊。对啊，但是呢，这种东西呢，其实好多人都有讲一些道理啦。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偏偏就是文胜说的没道理。 我那时候在电视前面呢、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其实我当下是吓到的。 真的、哦？ 怎么会多了一个校正回归呢？但是后来理解好像也是蛮有一点道理的，就是可能他讲的塞车啦，或者是他来不及报告出来啊，所以他应该以当天检测的，所以应该回到当天。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 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国家也有用同样的方式去做他以前的，不管是财务报表的修正啊、或者是甚至连老师改成绩都可以改错以后再回来，重新改。对，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他有做错一些事情，或是遗忘了一些事情，才需要回归校正。校正那两个字比较重要，就是希望把正确的，对，把正确的资讯告诉对方，或是告诉国人。那当然，人家说那不校正行不行呢？ 可以啊， 不校正行不行？ 可以吧？ 错，不校正就失真了。比方说那一天假如不校正，可能那700多个， 就 721个案例 会更恐慌， 就会灌到那一天去。大家觉得哇，是不是突然间 疫情爆发 了？然后当然有人认为说不校正，也是比较真实，就是突然间检体量变多，突然间很多。那校正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政府不值得信任，对不对？就觉得好像你以前为什么不老实说啊？ 对， 就有所谓的盖牌跟先牌的理论啦、那但是作为逻辑来看，今天我们讲这一段、大部分都要聊一些逻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的逻辑训练应该要再教育。 真的， 对啊，你看我们从国小念书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所毕业，好像没有一个课叫逻辑课， 没有。 对，就是嘛，历史、地理、微积分啊，工程数学啊，热力学啊，然后设计理论啊，这些东西 只蛮考试而已。 对，但是没有教过逻辑。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些比较浅一点的。 好， 比方说， 你学习一下。 比方说这个校正对不对？校正真的要校正，不然的话会失真。因为校正的另外一面就是失真，你不校正就会失真了。但是呢，想一想好像也是。碰到的问题总是要面对嘛。 对， 但是他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先把这个潜藏的问题先提出来。 没错，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要去论述我们指挥官或是陈时中他有什么丰功伟业啦，或是他做的事情对与否，但是就民众的观感上，总是觉得有差那么一点点的温暖。或是一点点的可接受数、可接受度、怎么说呢？比方说假设他在报告疫情的时候，我们把时间轴往回转到10天前，他在跟大家报告确诊数的时候，他的报告如下，你们就觉得现在就很舒服了。 对， 他的报告是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很多的检验报告还没有完成，可能还有个2000-3000份还在检验报告中。但是就我手边目前出来的确诊数目可能就是265件，那日后假如我们这个检验报告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随时更新，叫做走动式校正，滚动式校正也可以。那这时候我们在10天后再听到这个跟动或是回归校正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合理啊， 就觉得还好嘛。就是他之前有说因为塞车啊，因为检验样体的部分来不及找报告书出来，那这时候我们的国人就会很欣然的接受，这是之前 有 说的，对， 心里有个准备 啊，偏偏那时候没说。 对 啊，重点是请问他那时候知不知道塞车？ 一定知道的 他应该是知道的嘛， 一定是知道， 只是他有一些思维上或许有一点点想要去 保护。我为什么说保护？因为台湾的经济其实是在疫情来的时候是相对脆 弱 的，不然不会那一天突然间狂杀股市，狂杀1400多点。对，那 真希望校正回归一下。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低点杀出了，因为断头了，再不杀不行。已经不知道杀两辈子，你知道吗？做期货的，我拜托，600多点就已经失本了。 对、啊， 他划了1200点，大概就本金还不够，还要再另外再拿一个本金赔赔一次。所以我想的意思是说，今天假设他当时的起心动念是善的，假设啦，我们假设他的起心动念是善的，他知道了很多应该要检验的报告还没出来，但是呢，他又怕这个东西说出来以后。把手边现有的报告说出来的数字，还有一个尚未更新的数字，那个量体多少，我们的投资人会担忧。 对， 所以那天讲不这么去处理的话，它可能会有更大的跌幅啊， 也是蛮两难的呢、哦。 对啊，但是我会觉得哦，这件事情其实，事情发生这件事，对我们国人而言是共同面对的。 对， 那股市金融市场也是一样共同面对的， 对， 但是你用一些人为干涉的部分，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未必公允的事实、事情发生。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我们的执政当局或是我们指挥官，在因为后面还会有不断的校正， 对， 对， 会不断校正。 那他应该会去说，目前我们，比方说今天可能又有一些校正数字， 他其实就可以开始讲这件事情。 他就应该可以说，我目前手边还有，比方说3800件、 还没有测、 还没有检验报告出来、但就我手边有的确诊客数个数，先跟大家报告。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个人家会知道你未检验的量体，你在检验中的有多少。 对， 那投资人或是我们国人，他可以自己去幻想或去测想说，这个可行性，因为你现有的染疫率有出来嘛，他就去再乘一乘，他大概就知道那个数字。 对， 那当然做政府的，特别是政府的资料一定要准确， 对， 一定要精准，所以他一定可以容他在事后做一些校正的动作。所以这件事情大概我看到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我也觉得是这样。那现在已经造成了两帮论派了嘞， 对啊， 你打我打你了。 对，就是其实台湾哦，其实把颜色色彩稍微放缓一点，我们用逻辑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良善的方式去想。哦，陈时中他是知道了，有很多未检的样体，然后他又怕经济压力太大，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容后再做一些更正、回归、校正的事情，这是往好的地方想。 对， 那往不好的方向讲，就是他要隐瞒，他想要拖。拖到最后会发现拖不下去了，所以才在说出这个数字。那这个就是毒苹果理论哦，就是有分两派了。那你去思考，在台湾这么比较民主的地方，它是很难去盖掉的。 对， 对不对？今天假设像我一些朋友，对，像我一些朋友，他住在万华，然后他已经被验了，验检验了，检验因为报告书，7天8天都还没到手上。 哇， 他自己都会觉得说 很紧张啊、 不是这7、8天，那他公告的数值跟我这个数值有没有关系？ 对啊， 我的报告也没出来，他怎么会有报告出来说确诊的是多少？所以他们自己就会觉得我有一个盲点，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因为我的报告都没出来，他竟然已经结案报告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部分人他就会有一个怀疑，这个怀疑的量体越多的时候就变成质疑。当这个质疑变大的时候，那就会变成纸包不住火。所以假如用比较不好的思维去想陈时中这件事，他有可能就是纸包不住火，最后只能说出来。 对， 所以这两个看法针对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我们眼睛蒙起来去摸大象，有人说大象它就像扇子一样啊，有人因为他 摸 到 耳朵了， 有人说大象就像柱子一样啊， 摸到腿。 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看法，那有没有对，有没有错？我觉得没有对错，但是我们可以去面对一个事实，事实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疫情有一点点复杂了， 有点危险。 这个复杂呢，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聊聊。不过今天大概时间也差不多了，10分钟，希望大家能够更理解，我们这个回归校正它后面隐藏的意义。 那不校正真的不行，那校正就必须要先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校正。 对， 是因为之前的累积报告一直没出来， 就不要这么的模棱两可，然后讲得很模糊，让大家去猜，越猜就越完蛋。 但是我们今天指挥官还是没告诉我们还有多少报告还没出来， 赶快打电话给他。 不，那可能明天还要校正，后天还要校正，这校正到什么时候？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数字啦，比方说，哎，我们还有大概多少份在 online 中？ 哎，其实现在看起来校正的数量是好像越来越少喽， 因为它 第一次是400嘛，后面接好像200多。 对，但是我们总是希望你告诉我还有多少已经在那边准备着， 我们才要 报告数， 对 不对？ 哎呀，好啦，还是希望呢，台湾的疫情呢能够赶快结束。 会的，你看我们台湾人其实蛮守法的， 真的， 对，该戴口罩 关在家就关在家， 对对对， 只有我们两个不关， 哪有啊？我们中间也是有屏幕隔着的，好不好？对啊，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那呢，我们呢就理性的来判断每一件我们想要呢，好，觉得有盲点的地方，我们用理性的观点来了解它。 对，我们不要谩骂，不要骂三字经， 对， 也不要骂五字诀， 对，骂一下还是可以啦，抒发压力。 对啊，有的时候谩骂也是一种抒压，但是麻烦请在自己的封闭区间 内，对，不要骂到别人哦。OK，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啦， 谢 谢大家， 谢 谢 大家，拜 拜。